第43集。我们上了楼，亮亮晃着尾巴满屋子找水喝，可能是刚才吃香肠吃咸了吧。我有心给他倒碗饮料或者别的什么酸奶，结果乌贤臣在边上虎视眈眈，半步也不准我靠近亮亮。好吧，我只好转身回了厨房，给他接了一碗自来水。还好之前亲戚妈妈按了净水器，要不然他喝了肯定会拉肚子的。但这不是我该关心的。乌贤臣坐在沙发上吃一条我晾晒的小鱼干，对着亮亮说道： 我只给你5分钟，从你进来到现在已经过了2分半了。 亮亮立刻停止了吧唧吧唧的喝水，抬起头来求助一般的看向了我。我自身难保，看了看吴贤禅。10分钟，我让店家游顺丰明天能到，现在开始计时。 可以，10分钟。 吴贤禅同意了，看起来心情极好。亮亮真的是个话痨，每次我给闪闪打电话的时候，他都在边上汪个不停。 那就让我长话短说吧，我不是骑车追赶你们吗？之后我就被撞了呀。送完花之后我就发现自己在飘，这个时候我旁边路过一只大金毛。哇塞，这狗长得真好看，四目相对，我就被吸到它的身体里了，然后我就跑了去找你们了。一开始我觉得当狗也很好嘛，但是我昨天被老板带出去遛弯的时候，遇见一个贴寻狗启事的老爷爷，他身后跟着一个狗的魂魄，就是我这只金毛的魂魄，他可怜巴巴的看我，所以我就来找你们了。所以我今天就寻思着大老板猫大人能不能把我送回我的身体里啊，再把他送回他的身体里。 哎呀，这是两个活，非常费力，非常麻烦，得加钱。 亮亮不情不愿地说道。 加嘛，我还有一点点存款，到时候还完医院的钱，剩下的都给你嘛。也不知道老子被撞成什么样子了。 一共400，晚上10点在医院门口集合，慢走不送。哦对了，回去的时候小心点，别被人抓走了哟。 乌贤禅一边吃完最后一口小鱼干，说着就打开门把亮亮送了出去。亮亮走后，乌贤禅骂骂咧咧地打开了老黄历。 我是真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会为了一条狗翻开老黄历。 我坐在他的腿上，搂着他的脖子吧唧一口。谢谢老公，老公真好，深明大义，义薄云天，天天快乐。 老婆成语接龙接得真好。 我谦虚地窝在他的怀里。还行吧，毕竟我可是本科生了。他翻着老黄历寻找着这只金毛的信息，片刻之后他示意我看。 老婆你看，他刚出生的时候就被抛弃了，被这个老爷爷捡走了，一直养到现在。这个老头呢是他上辈子的主人，所以他这辈子呢又来找他了。这样的狗子下辈子是能做人的，其实他也就还有2年能活了，因为他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他的主人过2年也要死了。而亮亮呢，是因为上辈子为他驱赶过一个用石头扔他的孩子，所以这辈子才会无意识的报恩，这就是因果循环。 你告诉我这些没问题吗？我担忧地看向窗外，生怕有雷打下来劈到我们。 啊，没问题啊，老婆又不是当事人吗？现在她在这附近游荡着。 他漫不经心地翻了2页，打开手机地图给我看。那是一个废品收购站，位置偏远，周围聚集了整个城市的流浪汉，平时有个什么打下斗殴的案子，基本上都是那里出的。他起身穿上了衣服，又吻了吻我的脸颊。 我去一趟，老婆在家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 我跟你一起去吧，反正我在家也没事儿。 哎呀，老婆你不要去，在家等我，要听老公的话哈。 我也站起身打算穿衣服，他却一反常态的将我按在了沙发上。我见他很认真，就点了点头，乖乖巧巧的在家里给他做饭。他真的很排斥我跟口产生什么联系。我边搅鸡蛋的时候边想，为什么呢？是不是猫对狗都有天生的敌意？可是亮亮真的很可爱，到时候他走了，闪闪会难过吧？到时候再给闪闪买只金毛好了，反正猫咖也已经改完名字了。我在家里等到了8点钟，他才一手拿着个小瓶子回来，另一只手放在背后藏了一朵花。那个小瓶子就是当时装轩轩的小瓶子。 抓到了，这狗跟驴一样倔强，就跟着那个老大爷哪儿也不去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，垃圾狗脑子就是不行。 我端出来一份芝士鸡肉烩饭，他洗了洗手坐下来开始吃饭。老公辛苦了，给你做的，快吃，吃完了我们一起去医院。 哎，老婆。 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像是一对真实的夫妻，丈夫为了生活奔波，一身疲惫的回家，妻子做好了热气腾腾的饭菜，然后两个人一起吃饭，讲述今天快乐的事情。生活应当这样平静而美好，美好又浪漫。因为我的丈夫出门回家会给我带一朵花，我想或许我看着他的眼神过于柔情。他吃了两口饭，放下了勺子。 我们去卧室吧，老婆，不吃饭了，做完就去医院好不好？ 怎么了？我诧异地问道。他拉过我的手，轻轻地亲吻我的戒指。 实在是想不出来别的办法表达我的爱意，老婆，只有这样才能让老婆知道。 妈的，我就知道不管是多么温馨的场面都会被吴贤臣转换成限制级场景。等我们慌里慌张地到了医院门口，亮亮已经快要被冻成忠犬八公了，他在寒风之中瑟瑟发抖。 都死我了，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 啊，出了一点小意外，关于人类世界的大和谐不得不耽误一点时间。现在是这样，因为医院不让狗进，所以我现在就要把你的魂魄拽出来，然后把这只狗的魂魄放进去，明白吗？ 明白。猫大人，轻一点啊。 他疯狂摇晃着尾巴，他的话没说完就被巫贤臣一把从金毛的头顶拽了出来。他迷茫地站在冰天雪地里，震惊地问道， 怎么我反而不冷了？ 我挑了挑眉，这难道是重点吗？重点是你现在是个魂魄了呀，兄弟，你这智商我真的不想帮你追闪闪了呀，你妈的。 哦，我还能飘哎。 他一头黄毛在雪天里显得尤为闪亮。巫贤臣打开瓶盖放出了金毛的魂魄，狗子一出现就对着他呲牙咧嘴，想来是不想离开自己的主人。巫贤臣在空中画了道符，将他的魂魄打回自己的身体，牢牢地封住。 去，回家去吧，别被发现了。 那金毛才反应过来似的，摇着尾巴想来扑他表示感谢。巫贤臣往后退了退，嫌弃地皱起了眉头。 唉，大可不必。 啊，要不我去送他一趟，这路上很危险呢，那边又乱，他又不是亮亮，只是一只普通的小狗子。我看着金毛说道。巫贤臣拿出手机给何元君打电话。 不行，让何元君去送，你不许离开我半步。 我吐了吐舌头，我以为他是因为亮亮在狗身上 才不让我跟小金毛玩。原来他没有把亮亮当人，他只是单纯的不喜欢狗罢了。我们带着小黄毛的魂魄进入了医院。哦，对了，他的真名叫做任亮，原来他真的是亮亮。缘真是妙不可言啊。我们蹑手蹑脚进了医院，找到前台的小姐姐说明了情况，她翻了翻记录。 这个人已经送来一周了，也没联系上家人，你们也太疏忽了，现在还昏迷不醒呢。你们谁去跟我结账？另一个去探望探望吧。 我们只好又扮演起了亮亮的哥哥们。我去缴费，巫贤禅则带着他的魂魄去了病房。他在马路上追车，闯了红灯，被一辆公交车刮了一下，但其实伤得不重，不过断了一只胳膊。医生怀疑他昏迷不醒是因为伤了脑子，但照了 CT 也没找到血块，只好在病房里先观察着。他站在门边看着自己的身体啊，由衷地感叹了一句： 啊，做人真好啊。 他想做人，想拥抱自己心爱的姑娘，想做自己心爱的姑娘在人世间最明亮的眼睛。巫贤禅一打响指， 醒了以后把头发剪了染回黑色，来我店里打工，跟闪闪一个工资，也给你再隔一个隔间，把成人大学念完，能不能做到？ 谢谢毛大人。 他连连点头，眼中充满了感激。 不用谢，店里多个人帮忙，我老婆就不用总借着猫咖忙不过来的由子去撸别的猫了。 听他这么说，亮亮竖起了大拇指，高，实在是高。